应该可以用好久不见来形容了，因为本来就是一周两次的直播，结果昨天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到场，然后请我的搭档周准来代替我上了一次直播，所以这是一个星期的结尾，但是也有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不管是开始还是结尾，其实就是无始无终的状态，流动的状态。我是杰克堂，你们好吗？想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找到搜索十点答录机，对，我们终于有自己的阵地了，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直播的样子，可以看到现场的各个维度，比如说这个维度还有这个角度，或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标签？这个话题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可能也算是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的一种灵光乍现，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心理学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讨论贴标签的心态究竟是怎么样的。没关系，让我们一点一点来，从最开始的我们先从感性的层面来聊一聊，你都被贴过什么样的标签，以及你特别想要撕掉的这些标签当中的哪一种。诶，就比如说刚才在许愿池这个部分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自己很喜欢吃鸡，懂的人就都懂哈。对，那可是我听到的声音是一个女孩子，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一般游戏控超爱玩游戏的男孩子会比较多，当然这可能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其实贴标签就有点类似。我们拿它做一个小小的引子，然后再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被贴哪些标签，或者已经被贴了哪些标签，或者你愿意容易给别人贴什么样的标签，是不是一个喜欢贴标签的人等等等等。总之我们今天就是充满了各种标签的一期节目。如果你想给十点答录机贴标签的话也可以，因为其实在花椒的直播当中就有贴标签这一个选项，所以说你看标签真的是无处不在。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看到了像雨飞鸿还有南雨以及玉玉天天还有红日卡希尔我是小清新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让我们先听一首歌，先听为敬。先来一首欢快的感觉 True Love， 来自袁娅维林少华。 就算你废话多百分百的理由，就算你再沉默也会有人把你看透，我想世界上没有像你爱我的人， My baby， 不要怕有你来保护我，是不是管我管的任性，那些我全都不知道，只为给我安全感，让我觉得你很渺小，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有看到你， My baby， 早点以为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对我说爱吧， 真爱。所以在花椒上现在在看直播的以及留言的送礼物的然后贴标签的通通都是真爱哦。比如说宋美丽在地铁里面也要来打卡，谢谢。标签啊，不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贴标签。 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 真爱，我们今天聊的是贴标签。欢迎给十点南路机贴标签，因为这是一个在花椒直播当中的其中一个选项。所以其实贴标签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干的一件事儿。我们去超市，我们也会依照标签来去快速的找到最对位的那个位置，找到自己想要去采购的商品。所以好像标签已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但是如果给物品贴上标签便于分类，可能是一个便于寻找的状态。但是如果给人贴上标签的话，可能不太会被当事人应该怎么说，允许不允许应该是不归他管了，但是可能会不被当事人所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样的标签。当然首先你是有标签的，或者说有其中几个，有一些你可能是喜欢的，比如女神啊、美女啊、帅哥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也许是你特别急于想撕掉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些也可能是你想撕的，因为本来你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结果被贴上了帅哥美女的标签之后，好像就忽略掉了你最想展现的那个部分，也说不定。所以我需要的是你的答案，把你的答案告诉我。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直接留言给我，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在这里块儿花音随机的是六个字，或者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十点达路机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帅帅的男主播周准，会跟大家说晚安啊，当然他说的比较多一点，我呢就是一个万年潜水的人，但是被 at 的话也是会出现的。对，就是如果我有标签的话，应该至少有一个山顶洞人这样的标签，因为可能不是一个手机焦虑症患者吧。你呢，你最想摘掉的标签是哪一个？欢迎和我分享。当然如果你有小秘密或悄悄话想告诉我的话，也可以在微博当中私信给我。刚才有人我看到看看有人关注了主播，看看有没有标签哈，好像暂时还没有。欢迎女人是谁、远征军、Bloom 王、影花椒用户、天天等等等等进入直播间。 其实看到你们的名字就已经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在直播间里面对着空气说话。好，感谢大家的互相陪伴。刚才我说哪来着？啊，对，标签，你要想撕掉的标签是什么？然后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想撕掉的标签跟我一样，哎，我也很想撕掉这个标签，就是懂事，让我想起了孙燕姿的那首《懂事》，但是一会儿我们不放这首歌，因为有的时候你被贴上了懂事的标签，你就不得不懂事，然后默默地去承受那些你本来不想去承受的部分。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因为这两个字从小就得让着弟弟，然后还得礼让兄姐，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不敢提要求，不能撒娇，如果哭闹了就是不懂事，大家就不会喜欢你了。天知道我的内心早就崩溃了。嗯，好像有类似的经历。我记得小时候会可能很小，也就上小学的时候，但是印象很深，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床边，然后想着为什么我要这么懂事呢？为什么我要让着弟弟妹妹，然后还要体谅兄长呢？大概跟他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哎，当然刚才有说让大家欢迎贴标签的状态哈，如果暂时找不到给十点达录机的标签的话呢，也没关系。对，因为找不到刚好就不找了嘛，一切都是随性的状态。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找不到一个标签去形容一件事情，甚至于某一件事情找不到一个答案，那就先放过它，不找了。来自郭旭。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如果这个时候进入花椒直播间的在找周准的脸，结果发现一个女主播的话，今天晚上就不用找了，因为明天她会出现。 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看到了张红1812在说，对，今晚换女主播啦。星期一到五的十点大陆机是周准帅帅男生带来的，而周六日的晚上就由我来陪伴大家。我是杰克唐，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这是来自郭旭的 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时间已经疯了，你却还在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了，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的总会来的，别找了。 不找了，来自郭旭。 我坐在角落，看着片霓虹闪烁， 谢谢谢谢，我刚才看到了好多桃花绽放了，谢谢张红 18F2F， 谢谢，好多桃花耶，数了数应该有五六朵呢。然后还给我们十点大陆机添加了标签，对，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标签是什么？文艺范儿，好声音，气质。好，我通通收下了，哪一个也不想摘。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标签？哎，也有一些标签可能是你想被贴的，然后看到了这个标签之后就心花怒放。比如说刚才主播看到了这三个标签还都挺开心的。还有吗？还有什么和标签有关的一些说法，或者是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标签，或者期待被贴什么标签，都可以来和我分享。其实关于贴标签这件事儿啊，如果从看看时间来不来得及，好，还可以。现在是敲黑板时间。人为什么会喜欢给人贴标签呢？有很多的说法啊。其中，比如说有一些经典实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说过什么所谓的非条件反射、条件反射之类的。有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就是巴甫洛夫和他的小狗的实验，就是大概是只要给这个狗狗食物，然后同时摇铃铛，因为食物嘛就会让人垂涎欲滴，狗也不例外，然后它就会流下来口水。然后久而久之，当这个巴甫洛夫不再拿食物去挑逗狗的时候，仅仅摇铃声狗也会流口水。还有包括什么斯金纳的什么香啊，斯金纳香等等这些，对，我是一个还没有把所有的知识要点背下来的同学，但是大概就是想说，其实连小动物它们都是会有一套容易陷入的模式，而当这个模式一旦形成之后呢，我们可能对它的这种抵抗和抗拒，甚至于会变成某种生理反应也说不定。当然不是所有的标签都是这么的严重啦。而关于其他的标签是怎么贴上去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好好聊一下。一次只有一个知识点，这样比较容易记住。那好，听歌。还有，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分享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标签。我想想我，对，我一边听歌我一边想想我最讨厌被贴的标签究竟是什么。 Are you really here? Or am I dreaming? I can't tell dreams from truth, fo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have seen you. I can hardly remember your face anymore. But when I get really lonely and the distance causes only silence, I think of you smiling.Pride in your eyes, a lover that sighs. If you want me、刚才看到在花椒上面有一位小虾同学给我发来了他最讨厌的标签。我最讨厌被贴的标签是开心果，我出现的地方如果没有太活跃的话，就会被自然的说是不是心情不好。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比较认生而已，会对最好的朋友更自然，但是并不想做所有人的开心果。诶，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能够挺引起共鸣的，因为一旦被贴了开心果的标签，那这个人就一定要开心起来，就或者说时刻要保持那种阳光的状态。但是万一开心果心情不好呢？哼，有的时候只要任性的做个小孩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糖。如果关于被贴标签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和我交流。有以下几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糖，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群聊十点大陆机，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直接留言。继续来听歌，一起来思考。因为我也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最讨厌被贴的标签会是什么呢？哎呀，感觉这首歌播不完了，那我决定把它先拉下来。对，就是这么的任性。这首歌的名字可以先报告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给小孩》。对，有的时候做小孩子的话，好像就可以肆意妄为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只能播个前奏，没几分钟，然后就要进广告了。为了尊重一位音乐人，所以我们在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糖，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糖，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刚刚想播没有播出来的歌，我们把它听个完整版，来自田馥甄、林宥嘉，给小孩。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标签的，你最讨厌被贴什么样的标签呢？欢迎与我分享。 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 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讲，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好歌声抚慰和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 小孩温和柔软， 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世界一定会变得更 甜。给小孩，来自田馥甄和林宥嘉。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诶，小孩会不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个小孩的时候都不太会给人贴标签的，因为不是说小朋友的好奇心是最强的，他应该会用感知或者是探索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轻易的去下一个结论。而且这个跟我们的认知过程有关系，在小朋友在某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可能是学不会这种分类的系统的。所以说到了认知，我们就要说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愿意去给一个东西啊或者一个人去贴标签呢？有的时候我们贴的这个标签可能是它的一种核心的特质，有好也有坏，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一句鸡汤不是这么说的吗？你才是你自己世界的主角。事实上我们确实潜意识当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是我们世界的主角，而那些亲近的人他又在我们的这个微系统当中，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路人啊，或者是不熟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等等等等，我们可能会习惯的去贴个标签，这样的话 我们的大脑的占用的认知资源就会少很多，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行为。所以贴标签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现象，如果你给别人贴了标签，或者你被贴了标签，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标签当中，你最讨厌被贴的是什么标签？你会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所以你才给我贴了这样的标签。给你一个撕掉标签的机会，就现在。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来录机，我是杰克堂。如果你有什么讨厌被撕掉的标签的话，欢迎告诉我和我分享。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阵地。当然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等等，十点答录机的我们的粉丝群是扫一扫，然后呢在加入的时候要注明一下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进入了。星期一到五是帅帅的周准，星期六日呢就是由我杰克堂来为大家互相陪伴的状态。另外如果大家有一些小秘密小心事想分享给我，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快如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给我私信或者留言都可以。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因为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点名，也没有办法来去看看大家的留言，就是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所以现在呢它正在给自己充电的过程。趁着这个功夫我们来听首歌吧，想想你的答案，欢迎告诉我。来不及，来自刘瑞琦。 海洋显得糊涂有时无重，我的梦四季如同都失踪，差一点来不及收藏惶恐，让你看见我的痛。电话筒里的我语气紧绷，你也有一些不同，都是空才发现你的吻少了感动，转过身背影相拥。来不及爱，来不及痛，来不及牵住你的手，原谅我脚步匆匆。来不及恨，来不及懂，来不及在下个路口幸福回首。来不及恨，来不及痛，来不及 来不及。来自刘瑞琦。啊，真的是来不及呀、啊，来不及充电。所以手机现在是勉强支撑的状态，就是来来回回的被送往充电和直播间，直播台这附近。刚才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有分享的、留言的，还有贴标签的。啊，我看到了一个留言啊、哦，哎，唐老板晚上好，朱哥啊、不对，魏哥，不好意思啊，电台主播954，看来是同行哦。你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还有看看，刚才有人说这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哎，真的是。我们且不说别人，哪怕是一个音乐人、创作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对标签真的是又爱又恨，因为一方面贴了标签之后是可以被人们很快的辨识的，甚至有的出道的艺人啊，或者说音乐人、创作者，他们甚至于希望给自己找一个标签，巴不得贴在脑门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会可以被人们快速的认知的。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推销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它的最主要的不同介绍出来，好像就可以赢得那种更多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被贴标签，但是久而久之呢，可能慢慢的反向的部分就开始来了。有的人或者创作人、音乐人会开始希望撕掉那个标签，因为这可能涉及到转型啊，或者是一个新的突破啊、新的阶段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才说对于标签还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呢。你呢，你最想撕掉的标签是什么？我刚才一边在问大家，然后一边也在想自己的关于我最想撕掉的标签会有哪些，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给出一个答案，应该还是懂事。其实在刚刚上半段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想要撕掉懂事的标签，因为就像刚才是谁说这是无形的束缚来着，那位朋友说让我找一找啊，我要点名的，找到了，但是两个字居然念不出来。总之对，其实它是一种无形的束缚，你会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准则，甚至于去要求自己好像不懂事了，对不起大家对你的认可一样，于是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啊。贴标签，关于贴标签我还想到什么了，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本书，解读了一本书，是米兰昆德拉的，叫《小说的艺术》。其实像我们这个启蒙运动啊等等啊之类的，我们开始用思维、用认知开始崇拜理性，而理性呢，科学精神会把这些我们的学科分类，比如说我们有化学课、物理课等等等等，物理当中又有力学、电学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就好像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一个思维导图，有一个大括弧，然后叫什么大括号，然后下面有不同的分类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系统。但是小说它所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者说它能够成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对，这是他的观点。他觉得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是一种故事性的承载的内容，其实它可以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因为那种多义性，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很多的东西一个标准答案。很多愿意去给标准答案的可能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在试图去探寻某种真理，但是小说家不负责给出答案，他们负责提问题，他们把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发现出来，然后再和世人分享，去分享他们的这种思考的过程和这种多义性。所以才会说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哎，我是怎么扯到这儿来的？啊，标签。但是神奇的是，哪怕是这种寻求多异性的小说家或者创作者，他们也是依旧会被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的。没关系啊，这也是一种问题，是一个可以被带入到文艺创作当中的问题。所有的打破和被打破，推翻再重来，都是这个世界有意思的一部分啊。继续来听歌吧，听完歌差不多我们就要该收个尾，所以你还有最后的机会来告诉我你最讨厌被贴的标签是什么。 To find you， 找到你。 You were staring at your bedroom wall with only ghosts beside you. Somewhere out where the wind was cal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Cannonball and roller skates and sky blue, or in the backseat watching the slow rain fal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Gotta find out who I'm meant to be.But with every word you swear me, all my beliefs start caving in, and I feel something about to change.Got miles to go, but from the day I started craw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To find you， 来自 Sing Street。 刚才又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关于你最想撕掉的标签是什么，还真有人说帅啊，这是在开玩笑吗？原因也是很充分，理由很充分，因为会忽略我的才华。还有人说我最想撕掉的标签是好脾气。其实因为我的好脾气是因为跟你不熟嘛。还有性格好。要是长得好看，谁愿意当性格好的人啊？哎，这个也很可爱。还有想撕掉花瓶这个标签的。 从来没有用外表当做过武器。但是真的，我想知道，就是那些被夸，哎，被夸漂亮、被夸帅，或者说，标签是花瓶的那些朋友们，难道真的心里没有一丝丝的窃喜吗？没有一点点的高兴吗？不知道。关于标签，我们今天聊得差不多，大概总得做个总结吧。哎，这边还有，要看看送温暖。最讨厌别人说，某某月份出生的，三月份出生的啊，是花心大萝卜。其实我们很专情的，这种单纯只会用在对的人身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透过外在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太多愁善感了，经常为了一件小事容易激动。我想说的只是，对一切事物都抱有感恩虔诚的心态，感性只是我们的一面，有的时候也很活泼开朗。对呀，怎么能用十二个月份或者十二个轮回就把人分成不同的性格特征呢？这样的话也太忽略这个世界的多异性了嘛。因为不同所以精彩，感觉要用一句 slogan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一样。不管你最讨厌被贴的标签是什么，我想说的是，至少你有标签呢，这至少意味着你在受人关注，在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如果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完全没有互动的状态，可能才不会被贴标签吧。但是如果被贴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会知道，那些和你亲近的人、真正了解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的标签而选择接近或者疏离你的。这就够了。当有人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和一个陌生人相见的时候，会不情不自禁地给他贴上一两个标签。但是随着接触的深入，随着距离的加近，你会觉得好像一两个标签已经不足以去概括一个人。你会很希望走进他的心，看一看，去各个360度各个维度的去看一看。也许并不需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只是互相欣赏着就好了。对呀，好好的，好好的，开开心心的，不管是想撕掉标签，或者继续保留，或者是看着对方，欣赏对方，好好的，来自朴树。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下周六见。插播一下，谢谢张红的金话筒。